咁啊，然後呢個係簡別，好簡單講，廣顯咧滅惡生善咧，嚇、啊、阿難，我今為義啊，更是此咒救扶世根，得大無礙啊，成就眾生出世根智啊！而家廣顯啦，頭先咧就話一切毒不能侵啊，就係簡好簡略咁講，而家咧廣顯。他说阿难啊，佛对阿难说，我啊现在为以上为你所讲的这个咒是知法母是十方以内呢是本这个咒心呢是能够得到呢是妙用不可思议。我现在再跟你讲一下这个咒有两种功德。第一种功德呢就是能够救扶世根。哦，能够救扶世根。第二种功德呢就是助道的因缘。因為有眾生於一切部位之中能夠重持此咒呢，就可以令到知魔不侵，一切魔鬼都不能夠侵害你，得大無畏，那就可以救扶世根咯。其次呢是助道因緣，末法眾生呢是有志向想超出這個三界而修這個圓通的人，如果能夠讀誦此咒呢，所以呢魔鬼或者業障都不能夠侵擾你，令你能夠斷煩惱正真理，速得成就出世間的智慧。這個是生善、啊、那現在呢就再進一步呢，以下呢就個別分開呢滅惡了。第一點是能滅之能、哦、總共有八點、啊、第一點是能滅之能，我滅道後末世眾生有能自眾，欲救他眾，當知二事，眾是眾生火不能燒，水不能溺，大毒小毒所不能害。我滅道後就是釋迦牟尼佛講，他說釋迦牟尼佛離開這個世根之後，在末法時代，即是現在這個時代，這個時代魔鬼就強盛，正法就懦弱，所以在這個時代修行的人障礙特別多。但是你能夠重持這個靈驗咒，或者教人家重這個靈驗咒，那這個無論自己重持或者教人重持呢，這個眾生呢火不能燒，水不能溺，水火都有內火外火、水災啦火災啦，就是外火外水、內的又怎樣啊，藥火、貪藥，這個藥藥望那個藥就是屬於火，是屬於內火，天火結火屬於外火，水又怎樣，外水就是內水，水災是屬於外水、所謂愛河千尺浪，苦海萌蟲波，若免輪迴苦，大眾滅彌陀、這個愛是屬於水，能夠飄溺我們在三界裡面受這個生死的苦，是屬於內心中的內火內水。水災咧係屬於外，大毒係屬於呢個咩咧？疫症流行啦，啊，即係等於前兩年咧沙士啦，就是、大毒啦。啊，小毒咧就等於一條蛇啊、一條蜈蚣啊、一條毒蟲啊，俾佢咬親，呢啲就係外毒。啊，貪嗔痴咧，大憤怒、小憤怒都係內毒。因為憤怒咧，小則可以消滅我哋嘅善根，大則可以殺害我哋嘅法身慧命，呢啲都係屬於毒。但係持咒嘅人咧，係能夠憑藉呢個靈驗咒嘅力量咧，係能夠避免呢啲內外嘅災害、內外嘅毒，所以話所不能害。二是乃至啊，天龍鬼神、精奇魔魅，所有惡咒皆不能著。嗱，咒有好多種，有正咒、有邪咒、有善咒、 有恶咒，灵焰就是咒中之王，是善咒、正咒，但是亦有些咒呢是可以驱使鬼神去杀人的，藏经里面都有、但你们不要去学啊，千万不要去学啊。有一个和尚呢，他又学了，他心术不正，又走了学了邪咒、等他学，等我中这条咒去驱使鬼神先。有一天呢，他又发神经，给一把刀给那个持咒叫了之后鬼神来，给一把刀给他，他杀了那个人。那呢，那个人呢就有一个师傅有神通的、知道他大灾难来临了，就立刻叫他呢，叫他在坐在念观音菩萨、因为正一心一意念观音菩萨呢，就投入观音菩萨的智慧光中，那么光呢就包遮盖住这个人，这个鬼的眼睛看不到这个人，他使他去某次某次某次去杀这个人，这个人来到这里不见这个人，走回转头杀了他自己、你叫他杀人嘛，他始终要杀个人的。所以呢，我们虽然知道有些驱使鬼神的咒，我们不要学、那这里就说你能够持灵验咒呢，就是做天啊、龙啊、鬼啊、神啊，这些都有善的有恶的，或者是妖精啊，或者啲神奇啊，或者啲魔鬼啊，啲利未妄量，所有毒咒呢啲都有佢嘅毒咒。嗱，旧阵时啲人咧，画中符，烧咗水俾你饮，饮咗就会令到你病，呢啲系邪术。所以好多人咧嚟问我，法师啊，我想攞个护身符，你有冇啊？我话我有，你知道我有乜啦？俾个灵验咒佢咯。这个就是最好的护身符了。我们有这个灵验咒护身符，所有恶咒都不能够做，即等于这个摩登骑女是不是梳皮迦罗先焚天咒、这个梳皮迦罗先焚天咒呢就是邪咒了，摄了阿难入这个淫室，令到他迷迷蒙蒙，生不由己，但好在阿难嘅心里边好清醒，佛啊，你大慈大悲做乜唔救我啊？咁所以佛咧即刻啊，响呢个顶上化佛，撞呢个灵验咒，令呢、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带呢个咒去嗰度，然后咧就教佢出嚟，恶咒就消灭啦。咁啊，恶咒消灭不能着又点啊？心得正受，一切咒助啊！烟蛊毒肉金毒硬毒草木虫蛇文物毒气入此人口，成金露味、不但个毒唔能够去毒到佢，而且咧变成金露味。持咒嘅人能够内服愤怒，外降魔诸魔，专心一意。嗰陣時咧，我能持咒嘅人同埋所持嘅咒打成一片，咁就呢個時候叫做持咒心梅。持咒心梅咧，心就得到正受。心得到正受嘅時候咧，一切鬼神啊、毒害啊都唔能夠騷擾你。染毒厭呢個厭蟲。蛊毒是什么呢？蛊毒是毒之中最毒的，就是说将所有毒物呢混集在一个地方，令到它呢大家互相残杀，杀到最后仍旧生前那个最毒的东西呢、就将它呢烧了磨成粉，一滴那么多就会毒死人的，这个叫做蛊毒、金有金的毒，硬有硬的毒，草木都有毒，蛇都有毒，总之什么毒，无论什么毒都好，入这个持咒人的口，反为变为金露味。金露是不死肉，吃了呢能延年益寿的、这些是物质的毒。 一切恶声啊，并知鬼神啊，惨心毒人啊，依时是人不能喜恶，彭罗耶加知恶鬼王，并其见属皆领三恩上加守护。呢度咧就系讲外类个毒啊，一切灾变恶星同埋恶鬼恶神啊，你知道我莫见连仙者是神通第一，是吗？神通第一，结果呢他是被人家打死了。但是舍利弗尊者呢是智慧第一，他曾经被个恶鬼打到他头痛，所以恶鬼好的。因为舍利弗尊者有一天在他身边入定呢，就有两个鬼经过，一个善鬼一个恶鬼，那个恶鬼就对个善鬼说，我想打这个和尚啊，那个善鬼就说不好打，那他就一定要打，那个善鬼走了，恶鬼就一拳打了落这个舍利弗尊者的头上。舍利弗尊者呢出定之后呢头痛，他说我证了阿罗汉果已经没有病了，为什么会有头痛呢？那他问法了，法说好在你头先入的是金刚定，如果你不是入金刚定，你的头就被那个鬼打碎了。所以恶鬼，我们有机会是遇着恶鬼。鬼之中是有恶鬼，人之中有没有恶鬼？有。人之中他心是 很恶毒的，是立心害人的，这些就叫做恶鬼。但是无论人中恶鬼又好，鬼中恶鬼又好，对一心持咒的人没办法损害的，不但不能够起恶心，反而化他的凶暴变为良善。为什么？因为有重咒的功德，功德是令他得到利益，他感谢你的心恩，反而来守护你。彭罗耶加之恶鬼王及其眷属皆领心恩，因为他听见你重咒，功德加给他，所以加给他，令到他是消除痛苦，他就感谢你，因此不但不加害你，反而上来守护你。彭骑呢是彭，这里可以到彭家也得，亦可以到个骑，真骑嗰个骑，彭骑亦为枝头，夜家咧，亦为象鼻，呢啲都系一种鬼类。哦，合谛嚟讲咧，彭又可以叫做彭罗夜家，叫做上士。事事上上咧都系跟住你，走机会嚟害你嘅鬼恶鬼，加蓄意嚟加害依人嘅鬼神。而家凭你持咒嘅功力咧，系能够令到呢啲恶鬼消除佢嘅苦恼，所以佢感谢你嘅恩德，因此发心嚟保护你。所以咧前边经文话，救扶世间得无所谓，就是讲这点了。这个就是能灭之能，第一点功德。第二点就菩萨加持了。阿能东之时就上有八万四千罗由他恒河沙俱之金刚藏王菩萨种族，一一皆有之金刚藏而为眷属，昼夜随时。你不用怕，你左右前后都有咁多鬼神拥护你噶，唔系加害于你噶。哦，咁啊呢度咧系明金刚藏菩萨加持行者，系第二点菩萨加持。八万四千恒河沙嘅八亿咁多，显其嘅数多。菩萨咧系证得呢个二类众生三德备众，所以咧系佢嘅智慧功德系坚固名利。等于金刚一样，能够降服一切魔鬼、一切冤家，因此叫做金刚藏。佢嘅德系能够 摄佛大众，亦能够普遍咧系加持大众，叫做王啊。佢同类相聚咧，叫做种族。因为呢个咒系佛嘅心印，咒在咧就等于佛在，所以咧呢、这个佛顶神咒所在之处啊，上上有八万四千罗由他咁多恒河沙金刚藏菩萨，同埋金刚藏菩萨嘅眷属，昼夜拥护，随时不离。如果你心里边有咒咧，啊，咁呢啲菩萨都响你左右，唔系话你一定要响佛顶里边菩提打坐诵咒。你而家行街啊，开车或者坐车，你心都可以念呢个楞严咒。有好多时咧，我冇乜时间得闲坐，一坐低我就要做嘢噶啦。咁所以咧，我行，医生话你将早要行下，我行嘅时候都持咒。啊，呢个叫做把握时间。啊，我哋学法，学法学到点咧？咁学到分分钟咧，一有机会把握时间念经、念法、持咒。啊，唔系话等到得闲先我先去持咒，我日到黑都唔得闲就摆烂，我唔得闲持咒。你要找机会，要把握机会，行路都系时间啦。你行路啫，脚行路啫，唔系口行路嘛，唔系心行路嘛，你可以持咒。呢、这个学法学到咁样咧，分分钟都心响个咒嗰度，心响佛嗰度，念佛又得，持咒又得，咁咧就分分钟有护法神响你左右。啊，咒在则佛在，佛在就有护法神帮助。经文话：设有众生依审念心啊，非心魔地，心益口持是金刚众金刚王上垂。从彼之善男子，何况决定菩提心者，此之金刚藏、金刚菩萨藏王，精心音速发彼圣色，是人应是心能记忆啊！八万四千恒河沙劫，周遍了之，得无疑惑。呢段经文咧，就系、是、话我哋能够。修呢个耳目圆通，之前咧结行持咒当然最好啦。如果唔能够结行持咒咧，平常省心嘅时候，平常行街啊，或者做嘢啊，咁唔系入定嘅时候，只要我哋个心能够记忆得起呢个楞严咒，口能够持诵呢个楞严咒，呢啲。金刚藏王菩萨咧，时时都随着你啊持咒嘅人咧，善男子当然包括善女人啦，啊，俾你加持教父你，咁啊，佢话就算省念心啊，唔系入定啊，尚且有呢啲金刚神扶持啊。何况已经回小向大，决定发菩提心，能够修耳目圆通、结行持咒嘅人咧，当然呢啲金刚藏王菩萨咧，一定系其同体心经命中加被行者。同体心经系咩？你嘅法性同金刚藏王菩萨嘅法性一样，大家系同体嘅，所以咧，你个心。契合佢个心，因此咧命中能够加俾你，加俾你做乜嘢？令你好快脆啊！响呢个八色田中咧，系产生呢个智慧，令到你呢一个人咧时刻咧好快脆咧个神识能够通明，增长你嘅智慧。所以咧，你哋。飲個咒水咧就係智慧水，飲咗就智慧噶啦。哦，心能記憶啊，八萬四千恒河沙劫中所作嘅善惡等事，通通都能夠明白，得無疑惑，即係獲得宿明通啫。哦，即係等於前文所講，成就眾生出世根智啊。啊，呢個就係金剛藏王菩薩加持我哋開發智慧。